蒙上了。 对对对对对，就堵上了。也有可能有可能是那个电路部分进水了，导致它那个电流导不上来。 嗯， 也有可能。 嗯，但是大概这个面做完了以后，我心里还有心有余悸啊，我怕坏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打，哟，哎，正常 开 了。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叫什么断气保护啊？ 漏气保护。 漏气保护。 对对对。 它。遇到比如说你做饭溢出来啊，或者说你做水的时候呢扑了等等，它自然就关上了。嗯、 对、 啊、 它只要那个上面有一个感应针，它要是没有感应到火焰的话、 嗯、 它就会自动把里面的气路给你切断了， 嗯， 保证您使用的安全。 嗯，这个非常好。你像有些这个家里老年人 他特别容易忘。 对的对的、 嗯、 没有粘成在身边，万一要忘了的话哈，这个总是开着或者就很麻烦了。 非常 这个呢，假如它一溢出来，水一扑出来，它自然就断气了。 嗯、啊对对 对, 对。 那现在的这个燃气灶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吗？ 要是在正规的商场那个买的正规的产品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的话，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嗯， 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一些鱼龙混杂，一些小牌子它为了节省成本不做这个功能， 嗯， 但是这是不合法的。 您看，您这个话呢，就提醒我们大家， 嗯、 在买燃气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它的品牌， 没错没错， 它的质量等等的。 对， 另外呢，比如说它的能效是多少啊？啊，这个面板的材质是怎么样啊？它的千瓦数是怎么样啊？另外它的火苗的状况是怎么样？实际上在买这个燃气灶的时候，这些都要顾及到，是吧？ 最好都参考到里面去， 嗯、 因为。一个燃气灶它的标准使用寿命的话大概是8年左右。 8年左右、哦、这么短、啊、 对，所以说这东西你花前期花大价钱去投入买这个东西的话，以后使用起来你会非常的顺手， 嗯， 而且不容易产生一些售后服务一些问题。 嗯， 再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碳排放。 嗯， 因为燃气灶呢，它实际上就是把燃气跟氧气混合之后燃烧出来的一种状态的产生一种火嘛， 嗯， 进行加热咱们的食物。如果它的混合状态不好的话，它就会造成它的排放会超标， 嗯， 一氧化碳超标， 嗯。 正常来讲，你要做饭的时候，要是一台不合格的燃气灶，它的排放那个超标率相当于北京雾霾最严重的天的14倍。 我的天哪！那刚才您是从理论上来讲哈，比如说这个碳排放啊等等的是不合格等等。 对。 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消费者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判断这个燃气灶它的碳排放是不合格的？ 第一个看到的火苗颜色，它正常要是燃烧的非常好的话，它的火苗是呈现蓝色的， 嗯， 不应该有黄色或者红色那种火苗， 嗯， 这第一个看。第二个闻， 嗯， 看一下闻一下有没有那个呛鼻的那种气体啊，像刺鼻的气味， 嗯， 会不会辣眼睛，这两个点你要主要看、哦、要闻，一旦它是有那种气味特别熏人的话，就说明它的燃烧状况不是特别好了。 嗯，看闻还有这个眼睛的感觉哈。 对 对, 对。 当然了，像有一些燃气灶呢，它并不完全是特别的质量问题，它可能是有的时候出现点小问题啊、嗯、调的不对付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颜色的火苗，甚至你这锅坐上去以后、 嗯、 你锅底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它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红的火苗， 对， 一会儿它就出现黄了，这个正常吗？ 一般的来讲的， 一会儿就出现蓝色的了，这个正常吗？ 也不正常， 也不正常。 它灶具啊，底下有一个封门片，是可以调节它第一次的氧气补充量的。 哦、嗯， 就是如果说火苗不正常，您可以去尝试调一下那封门，让它第一次氧气补充充足一点，看会不会改变这个火苗的颜色。 嗯嗯。 正常来讲，一个灶具从你坐上锅之后到你关火，它的火苗应该一直呈现在蓝色。 哦， 一旦有红焰，就是它的燃烧状况有问题。 我们家这个火苗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放上一个锅，可能锅底呢沾点什么东西，它刚开始哎变成红色，哎一会儿它就变成蓝色了。 啊、哦，那个叫外界原因的话，可能锅底不干净，有油泥、 嗯嗯嗯、 烧的那个油泥那种颜色，可能就、 啊、有可能 就是跟灶具没有关系了。 对，所以这个咱们要判断一下。 对对对对对、啊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碳排放量如果不合格的话呢？ 嗯 啊，一个是它燃烧不充足哈、啊，你这个做这个东西做饭呀是不顺手哈、啊，这个 对对对， 嗯，另外呢，关键它这个燃烧出来的气体对你身体有害， 有害， 嗯， 而且它要是那个碳排放超标，就说明它肯定是燃烧不充分， 嗯，

它是一个储存电量的一个陶瓷块，你每等每点一次，它就撞击它一下，它就发一下电。 嗯， 每点一下它就发一下电，因为它里面储存的电量是有限的，所以它也就有了那么一个说点多少次数之说。 哦， 你要是镶嵌的就不存在了。 那一般比如说在台上的哈，这种是多少次啊？ 设计一般都在十万次左右。 十万次左右， 可能也就。 十万次左右的话，大概是得用几年呢？ 它设计寿命， 看你每天 也就八到十年， 八到十年啊，看你每天用的勤度是怎么样 子。对对对， 啊、对这点很重要。 嗯， 另外有些朋友也提到说，我这个燃气灶啊，有的时候呢它不爱着，是什么原因？打不着火？ 哎呀，这个要是燃气灶不爱着的话，它涵盖的面可能就很广啊。 嗯， 像第一个点，灶具像刚才咱们说的。电量不够了，不管你是台上的还是镶嵌的，台上的呢可能就电池块的电量不够了，镶嵌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电池了。 哎， 第二个就是像您家刚才您说的浴锅了，浴锅了，它有的你要浴的是水啊还好一点，它水干了就好了。比如你要熬个小米粥，那粥浴出来了，正好把那个，因为火盖上它有好多小眼嘛，就出气的。那个小米粥正好把那个眼堵上了，而且堵的那个眼正好是您那个点火针点的那个眼，它俩在一条线， 就不爱点着。 那个地方不出气了，它就不爱着了。 哦， 通要去通一下它。 对，下面我就要问，比如说，这个燃气灶要不要我自己清理一下？比如说这个被浴锅啦等等的，我自己去擦一下啊，去给捅捅啊什么的，有这必要去弄一弄吗？ 可以，可以。要是浴完锅之后啊，火盖因为它火盖都是分体的，您都可以拿下来。清洗完了，然后 擦一擦， 擦完了然后再放上去。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把火盖放到灶具上之后，转两圈，看它是不是均匀的贴合到那个灶具的底部了。你要是没有放平的话，它就会导致灶具的火苗一边高，一边低。 所以这个要给它放平稳了。 对，放完之后用手啊转两圈，它只要一能转动，能转圈了。就说明它是完全贴合到那个灶具的底部了，就已经放平了。 好，那刚才您说在点这个燃气灶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一个是用那种电的模块，它产生这种电源哈， 对， 另外就是用电池，您觉得哪一种更好？用电池的好还是用那个电子模块那个好？ 电池的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哦， 因为电池的话您自己可以更换呀，你要是电子，那像那种压电陶瓷似的那种，您换可能就是换一个整体的一套点火的一个系统了。 对， 别换电池，你自己买一节一号电池换里头就可以了。成本还低。 那一般在市面上，比如说是那种模块的和那个电池的，它的价格都差不多吧？ 差不是特别多。一般现在镶嵌的话，基本上都采用那种电池的了。 电池的。 对。因为它那个台上的呢，它为了节约成本，它肯定选择那种压电陶瓷。像你说的模块那个，节约成本。 像这个燃气灶一般在点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它会出现咯咯咯咯咯那个声音，咵才着，这是正常的是吧？ 是正常的。但是它这个啊，有的品牌灶具呢，它不带同步点火，它就需要先放电，就先去叭叭叭叭叭，先有那点火的声音， 对， 然后再出气，然后再点着火。现在有些品牌已经做到了同步点火，同步点火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只要你打开旋钮那一瞬间，气立马就过来，所以基本上您就听不到它前面那一段哒哒哒点火的声音，基本上就即点即燃即松手。 哎呦，即点即燃即松手哈，这个真是比较高级。 对， 我们那个，我们家那个刚换了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还没达到这个，它刚一开始还是啊哒哒哒响一下，咵再找。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可能有些品牌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它针对这个灶具做的。比较专业一些了，就往用户方面那些考虑了， 就更加的这个便民方便了。 对对对， 我们这有一位听众朋友丽丽哈，她说我们家那个燃气灶啊用了有6年吧，说现在啊自动已经打不开了，我们经常呢就是给它拧完了以后呢，用打火机夸点它就开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他就可能就是说他点火那套系统坏了， 他 就是已经打不着了，建议您啊就是看是台上的还是镶嵌的，如果是镶嵌的，检查一下您的灶具底部